详情请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18901196670。 是一无所

许巍的歌有颓废的感觉，但是歌词里面还带着有励志的味道，轻轻地诉说生活、爱情以及理想。虽然说他算是一个小众歌手，但是总是会有这样的一群人在静静地关注着他的声音以及他的歌曲。在这里，来自刘若英。提到这首歌，就不得不提到作词和原唱中岛美雪。美雪曲中的女人乍似软弱无助，然而骨子里绝非自意自怜，反而是坚毅冷静，不易受伤。这种兼具感伤而又冷峻的女性，无疑是现今最具魅力的表征。继续的歌来自黄品源，小薇。 悄悄偷走我的

第六感。 这首《祝我生日快乐》是来自于温岚2004年的第四张个人专辑《温室效应》当中，也是她的招牌曲目之一，描述的是一个女生决定挥别旧有恋情的所有回忆，勇敢重生的心情。继续来听周杰伦《青花瓷》。 心事我了然，裙子上走笔，只此刻。 色渲染是旅途韵味别自藏，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，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。 静静在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，在平地树根 山作词，周杰伦作曲并演唱的一首中国风的歌曲，收录在2007年周杰伦的《我很忙》这张专辑当中。而在2008年的时候，周杰伦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也演唱了这首曲目。继续来听王若琳《迷宫》。心情的回，我想我不在意。

对于寻常的女子来说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好男人标准。好男人的标准人人不同，但是至少有一个共性，那就是不应该让自己的女人流泪。舒雅的第六感邀请您听到的歌来自容祖儿，我的骄傲。 写下半生眉目里找到我失去的自信心，才明白被爱的能活得这样勇敢，永恒眼神能替我云上旅行来点灯。 See me fly, I'm proud to fly up high, 不因气压摇摆，无论有谁嫌弃我，投入却无人。